换亚速钢铁厂的士兵。俄乌战事爆发以来，乌克兰法院审讯首宗涉及战争罪行的案件。21岁俄军士兵承认杀害一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审讯在基辅一个法院进行，被告希希马林承认今年2月28号在乌克兰东北部一条村开枪射杀一名62岁男子，他被控犯下战争罪行和预谋杀人，可能被判终身监禁。检察官说希希马林和其他四名俄军士兵偷走一架私家车，当他们驾车进入一条村时，看到一名踩单车的居民，他正在说电话。希希马林被命令开枪杀死那名平民，阻止他通报有俄军士兵出现。克里姆林宫早前说没有这宗案件的资料，又说俄方没有外交人员在乌克兰，提供协助的能力受到限制。日经平均指数报26228点，跌68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89美元，卖出1815.9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28.05，瑞士法郎0.988，加元1.289，人民币6.755。英镑兑美元1.234，欧元兑美元1.047，欧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63。天气方面，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嘅，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咁喺九龙区，由于路面有障碍物，竹园嘅崇华街去翻凤德村方向，近住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对出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重复多次啦，封咧就系封咗一段嘅崇华街去凤德村方向，近住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对出就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影响到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则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就在亚皆老街。在新界青山公路的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油田东路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坳头回旋处。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支路多车，龙尾就在白石角。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零食是要同朋友分享，独食易肥。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粉岭陆游轩三座、柴湾南湾半岛三座、观塘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四座、 观塘通明街7号光明大厦、粉岭家福村福乐楼、九龙塘歌和老街22号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宿舍汇丰业恩堂、鲗鱼涌海光苑一座、荃湾大屋街18号金风阁、荃湾丽城花园二期二座、屯门富泰村寿泰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哋一一解答。 今日聽到好多字啊，銀啊，即係話升翻上嚟，企得穩，有機會至一個更高嘅位咧，咁你咪值得繼續揸。但如果走勢係臨嘅，彈完插水咁落翻嘅，咁梗係反彈咧就走為上著。 佢銀啊嘛，佢唔係跟住大市跌，咁你坐住咯。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至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 投資新世代》。 港台電視32防疫資訊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00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5月19日，公务员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布，介乎2.04%至7.26%， 新增329宗确诊，多个食肆感染群组持续扩大。 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实施。 芬兰和瑞典正式递交加入北约申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是星期四的朝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先讲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公务员调整薪酬的其中一个参考指标之一，就是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初步结果就是出了了。高中低层公务员的薪酬趋势正指标都是正数的，分别是 7.26 就是高层，中层就是 4.55、低层就是 2.04 百分点来讲。其中呢就是高级公务员这个薪酬趋势正指标就是96年以来最高的，即是说如果这些的指标呢都是跟着是加薪的话呢，19萬的公務員就可以在兩年動薪之後呢是加人工的了。這個幅度呢你自己怎麼看？對於公務員加薪，如果真的按這個幅度的話，怎麼看？18723D1,18723D1。另外公務員事務局都說行會是按住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在決定年度公務員薪酬調整的時候呢會考慮所有的相關因素的，除了這個的薪酬趨勢性指標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包括香港經濟狀況、政府財政狀況、生活費用變動、職方對於薪酬的調整的要求和公務員士氣等等的。你怎麼看18723D1,會不會你都是公務員或者其他公務員以外的打工仔，怎麼看這個加薪的指標之一呢？18723D1。因為旁邊有華員會會長李葵燕，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李葵燕，点睇今次薪酬趋势这个正指标嘅得出嚟嘅结果呢？ 其实咧，我哋首先要睇下咧，疫情咧系即系对嗰啲私营公司咧，其实系造成两个极端嘅。一个极端咧就系有啲公司咧系严重受疫情重创嘅，但系另外一边咧就系有啲公司佢系冇乜受疫情影响嘅，或者甚至系受惠于疫情嘅。 咁啊，即係喺個調查嚟講咧，納入嘅公司咧，就嗰啲焦頭爛額啊、岌岌可危嗰啲公司咧，基本上咧係冇參加個調查嘅，因為佢自己都自顧不暇啊。咁所以可以咁講咧，就即係喺嗰個調查嚟講咧，絕大部分一啲咧係不受疫情影響，或者喺疫情中裏邊咧係受惠嘅公司。咁啊，加上咧政府有保就即係保就業嗰個資助啦，同埋亦都有一啲即係人才流失嘅情況啊，咁所以即係嗰啲喺調查裏面嗰啲公司咧，係即係大幅加薪加花紅去即係挽留即係員工，咁即係就有一個出現咧，即係嗰個高即係個數字咧，你睇到咧係即係都比較高嘅，特別係高層啊咁樣。咁啊，所以我哋即係覺得咧個調查咧係唔全面，唔能夠客觀咁樣反映咧係受疫情重創嗰啲公司嗰一面啊，咁變咗咧出嚟個結果咧，同大家嘅印象咧就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落差啦。咁啊，華員會其實我哋喺2020年嘅時候，即係爆疫嘅時候咧，同埋最近咧，我哋都向新常會同埋公務員事務局咧係提出咧係暫停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嘅，因為避免咧即係出現頭先講啲情形嘅時候咧個結果咧。就會好容易引起即係大家係爭議啊嗰啲咁啊，咁啊但係即係政府就繼續做啦嚇，新常會又繼續做啦咁，咁啊結果咧係華員會亦都冇參與今次嗰、那個即係薪酬趨勢調查嘅，咁我哋覺得咧即係調查嗰、那個全面性、客觀性、科學性咧係重要嘅，政府同埋工會咧都要即係重視依方面，咁所以即係喺即係依方面嚟講咧，我哋覺得即係今年嗰、那個趨勢指標咧，其實即係個參考價值唔係咁大啦，我哋亦都唔會主要考慮即係依一行。 即係你覺得個參考價值未必反映到現實嗰、那個喺即係啲公司啊、私人機構加薪嗰個嘅情況，或者薪酬調整嘅情況啦。咁即係話你覺得今年公務員係應該唔跟呢個指標加，個加幅細啲啊，定係直情好似你哋2020年所講倡議凍薪三年，即係包括今年都係繼續凍薪嘅？你覺得？ 其實個調查因為咧有啲公司即係佢係受疫情嚴重影響嘅，焦頭爛額嗰啲，佢自己都唔參與個調查啦。你諗下，仲有啲乜嘢閒情或者係有啲乜嘢精力可以仲參加呢個調查咧？或者個調查可以俾到啲咩數字咧？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嗰個調查可以咁講咧，係側重係一啲咧，係或者絕大部分咧係嗰啲係少受疫情影響，或者係甚至係受惠疫情嘅。咁講到公務咁出嚟嗰個結果。就梗係即係會同大家對而家即係市面嗰個經濟情況有一個較大嘅落差啦。咁啊，但係公務員薪酬調整方面咧，就唔係淨係睇呢個指標噶嘛，而係仲有其他嘅因素噶嘛。咁所以我哋嚟講咧，我哋覺得咧，即係經過兩年動薪之後咧，應該係即係更多係考慮嗰個通脹嘅因素，同埋整體社會嗰個經濟情況。咁啊，過去兩年公務員兩年都動薪啦。咁其實動薪之後咧，就即係都係有繼續有通脹喎。咁即係有通脹，其實公務員嗰個薪金嘅購買力咧係減少咗嘅。咁啊，所以我哋覺得咧係應該追捕翻公務員，即係由2020年至到今年嗰個受個通脹影響削減咗嗰個購買力，亦都可以講換句話嚟講咧係減少佢哋嗰個人工咧係俾通脹即係蠶食咗啦。咁我哋希望咧就係即係一方面咧係即係期望咧即係個薪酬調整咧係一方面能夠係彌補咗即係公務員嗰個人工係俾通脹蠶食咗嗰部分係嘛，即係能夠維持即係彌補翻嗰個購買力，咁啊從而咧係維持公務員嘅士氣。但係喺另一方面嚟講咧，亦都要兼顧到咧整體社會嗰、那個即係經濟情況係即係繼續與民共度時間啦。喺呢兩點裏邊咧，係能夠找到即係揾到一個平衡。咁啊，即係我哋更加唔希望因為即係公務員個薪酬啦，而家即係仍然社會處於一個艱難時期，公務員嘅薪酬咧係即係。即係成為社會一個爭議，或者係製造一啲分化，更加即係唔想咧係造成公務員同社會一個對立面。 即係我嘅理解係咪可以話啊？就算你哋覺得唔使要跟到而家呢一個薪酬趨勢定指標嗰個加幅，但係要跟通脹嘅加幅去加人工去調整公務員嗰個薪酬，因為其中一個嘅薪酬趨勢嘅即係加人工調整嗰個考慮咧，加唔加人工調整嘅考慮，包括就係話生活費用變動同埋公務員 通脹啦，呢個就係 啦，同埋公務員士氣嘅，即係你覺得今次喺疫情之下，大家就應該係考慮呢一個嘅因素，生活費用變動是大一啲呢個因素，係咪咁嘅意思？ 係啊，其實歷來嚟講咧，都係考慮一籃子因素嘅。咁啊，薪酬趨勢指標咧係其中一個因素啫。咁啊，即係你而家喺疫情之下咧，你睇到嗰個調查咧係即係有片面性嘅，即係唔得全面客觀啦。咁嘅時候，即係嗰個參考價值係咪咁大咧？咁樣咁，我哋覺得嘅時候，即係其實係可以考慮其他嘅因素即係為主嘅。譬如通脹亦都係一個量化嘅數字，亦都睇到咧，就其實對即係打工者嚟講咧，通脹嗰個壓力都幾大。實質即係譬如好似以今年嘅通脹啦，甲類啫，而家講甲類消費物價指數係 2.4， 但係如果你喺市面去超市啊、去街市啊買日用品啊、剩啊嗰啲咁咧。其實遠遠是高過這個數字的，咁所以即如果我哋係即係睇個通脹嚟講咧，即係過去依三年個通脹嚟講咧，咁其實即係追補翻，可以咁講，就係即係彌補翻一啲即係蠶食咗嗰個人工，同埋咧係彌補翻嗰個購買力，即係實質上嚟講咧個工資你可以咁講係冇增加到。 如果是按这个通胀去调整他们的薪酬，会不会就是正正是打击了公务员士气呢？以今次的净指标来讲，其实个幅度是相对是加得多的嘛，而不跟净指标而是跟通胀的话，怎么看公务员士气？另外呢，我见到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主席都说，其实今次是如实反映了个市场状况的。他解释说，其实一般的私人公司呢，在二月农历新年的时候已经是决定了加人工的了，所以个调整其实是考虑了上年的经济表现，亦都说这些私人市場的數據是一個機制來講，不是做預測的，所以是永遠是有滯後的情況的。怎麼看呢？如果是這樣， 其實個講法都沒錯的。如果你說呢，這個調查呢，它只是呢集中是反映一些呢是沒有受疫情影響，或者在疫情底下呢它還受惠的公司呢，這個是沒錯的。那些公司其實呢在疫情底下呢，它的業績還好，即係佢係可以即係維持得好好嘅，咁啊，即係加上亦都有政府嘅保就業資助啦。咁佢即係喺上半年，喺舊年嘅下半年咧，個疫情咧係較為穩定咗嘅時候咧，咁佢真係可以係有咁嘅能力咧，去即係加人工，甚至因為如果佢有人才流失嘅時候咧，佢就大幅加人工咧，去挽留佢嗰啲員工。咁呢個係冇錯。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個調查咧，你只係即係反映一個局部，另一面嘅情況就係現實嚟講咧，係有好多公司咧係受到疫情係重創啊嘛，咁嗰啲根本就冇加入個調查裏邊，咁所以變咗即係你會睇到係同大家一般人嘅印象咧係有一個大嘅落差咯。咁所以呢個咧就係調查嗰、那個缺陷啊，亦都點解我哋華員會咧係較早時候咧就提出咧係暫停個調查，原因就係你喺疫情之下咧，嗰啲公司兩極化嘅時候咧，咁佢又係自愿性參與嘅，你唔係話指定佢一定要參與，就會出現一啲咧係有一啲即係扭曲或者唔係咁全面嘅情況出現啦。 OK， 咁至於個通脹嗰度咧。 同埋公務員士氣嘅影響 下先。係啦，係啦，即係其實咧，公務員咧，你都係即係想同市民共度時間嘅。咁但係公務員都係打工仔啊。咁你其實通脹嚟講咧，真係對佢哋嗰個薪嘅人工蠶食咗嘅喎。如果你睇翻2020年咧，已經係有而家講緊係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咯。2020嘅時候咧，已經係有 2.9% 個通脹啦。舊年咧，輕微好少少，大概是少於即係零點幾、零點一度啦，咁而今年咧係2.4%，咁如果你計埋咧，即係佢通脹都有幾個數字噶嘛，有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有綜合，亦都有所謂係咪剔除咗政府嗰個紓困措施？如果你考慮嗰啲咧，可能個數字仲高。咁我覺得實際嚟講，即係打工仔都係要維持佢個購買力啦。咁如果你話追補翻通脹，呢、這個亦都係合情合理嘅。咁我哋亦都咧期望係一個漣漪效應， 就是那些私人公司啊，就算他在疫情底下受到一些影响，啊，他的营业状况不是那么理想，但是都希望他们呢是即係追補翻個通脹額俾佢哋員工，等佢哋啲員工個生活個水平咧，係不至於受通脹蠶食得咁緊要。 好啊，唔該曬李葵燕。李葵燕係華聯會會長嚟嘅，講到呢個薪酬趨勢調查嘅報告，尋日就公布咗呢個薪酬趨勢嘅淨指標，高級公務員就是希望即係嗰個淨指標嘅調整咧，就係7.26%嘅。咁呢一個幅度上面都係相對高一啲嘅，大家都有關注嘅。又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人力資源顧問周以平，早晨。 係，早晨，大家好。 早晨，周以平，點睇今次呢一個嘅淨指標嘅幅度咧？無論高層、中層、低層嘅公務員。 低層的公務員出的數字呢是相對來說比較合理一些的，咁至於呢中層和高層呢出的數字呢就比較驚人，特別是高層出到超過7%呢，我真的不知道多少年沒見過一些這樣的數字。這十年來說呢，如果你說經濟很好的時候呢，我們通常這個商界加人工呢都大概4%-5%左右，即是好的年份，咁如果差的年份一般來說呢只是加個1%-3%，咁所以呢如果你話超過5%出到7%呢啲數字呢，真係要經濟非常之旺盛嘅時候呢先會見得到，而呢十年係冇見過嘅。 見到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主席頭先我都引述到，佢話就強調係反映個市場狀況嘅，都話一般啲私人公司喺農曆年前就已經決定咗係加人工啦，咁亦都係考慮到上年個經濟表現嘅，咁所以就得出今次呢個結果。同你哋理解係咪都係一樣呢？ 佢呢一個嗰個嘅結果呢，當然啦，係農曆新年前呢就好多公司就會做加人工呢個動作，咁樣呢就舊年個狀況呢就比較特殊一啲嘅。其實咁喺舊年年尾嘅時候呢，好多時呢都會有一啲嘅調查呢，就話預測下究竟呢今年年頭加人工係加乜嘢水平。咁嗰陣時出得嚟嗰啲嘅數字呢，一般嚟講呢都係1%+到3%或者3.幾%呢啲嘅範圍裏面啦。咁而因為呢 Omicron 呢就喺聖誕呢就入侵啦，咁呢就變咗呢，就係如果啲公司呢佢一月頭決定加人工呢就會加得高啲嘅，如果佢拖延即係睇下 Omicron 嘅發展呢，近啲月尾嘅時候加呢，咁當然啦 Omicron 越來越嚴重啦嘛，咁就會加得少啲，可能加個1%+咁樣啦。咁所以呢就呢一個嘅反應呢就反映當時嘅，但係呢我哋見到點解會出到一啲咁高嘅數字呢，裏面係包含埋一個好重要嗰個嘅成分呢，就係花紅，即係額外嗰個嘅薪酬。咁你見到呢就係高級公務員呢，佢哋基本嗰個薪酬呢就係嗰個加幅呢出到嚟個數字其實大概4.0%啲啦。咁而呢額外嗰個薪酬即係花紅嗰部分呢或者獎金的部分呢，其實呢就是3.幾%差不多4%咁樣嘅水平嘅。咁樣呢就變咗係 45% 都係呢個額外嗰個獎金或者花紅嗰部分。咁而因為當其時呢就係、是、特別係大嘅企業啦，因為政府嗰個嘅對象都以大企業為主嘅，咁大嘅企業其實呢喺舊年呢其實佢哋加人工即係、就是、年頭嘅時候呢加人工係加最少嘅。中型嘅公司係加最多。咁呢個大企業喺年頭嘅時候加得最少呢，咁呢就到年中嘅時候呢我哋喺經濟就反彈，咁呢直至到即係年尾嗰個時候嘅。咁如果啲員工就見到其實呢啲大嘅企業啊，佢下半年做得業績好喎，咁年頭嗰個嘅人工又加得少喎，咁呢變咗呢個大嘅企業咁當然就要調整啦。咁但係佢哋都其實都唔係調整喺嗰個嘅基本薪金嗰個部分啦，佢係發放一次性嘅花紅嗰個係多嘅。咁所以你見到呢就係、是、哇 45% 其實都係花紅啊獎金嗰啲部分嚟㗎，其實就係唔係話將佢哋嗰個嘅基本嗰個嘅薪金呢係一個好大幅嘅調整，基本薪金其實都係只係調整咗大概4%左右啫。咁所以呢就政府呢一個嗰個嘅調查其實就唔應該參考埋即係嗰個嘅花紅或者獎金嘅，因為呢就私人市場嗰個花紅或者係獎金呢老實講係一次性發放嘅啫，咁而嗰個基本薪金呢先係話即係每一個月或者係之後或者下年調薪呢都係以呢個做基礎嘅，咁所以呢啲企業其實即係話反映呢喺一個而家咁樣嘅經濟環境之下呢，喺呢個調整基本薪金都係非常之審慎嘅。 但過往調查嘅時候都會用埋呢一個嘅花紅，包括埋一次性花紅啊、佣金呢啲作為係薪酬嘅一部分，都係咁計㗎係咪？ 嗱，嗰個調查應該咧，其實佢嗰個計法啦，即係計算個方式咧，就係、是近年都冇改變嘅、 嗯。 但係喺正常經濟狀況時候，經濟好咧，就基本薪金同埋花紅都係多嘅。咁經濟差嘅時候，兩者都係少嘅。但係今次咧就比較特殊啦。今次咧就係、是、經濟環境其實就唔好嘅，但係因為咧舊年嘅下半年做得好啊嘛，咁、 嗯、 樣咧就變咗咧就係、是、造就咗即係大嘅企業，因為之前佢加人工加得少咯，要同員工分享，員工有期望，咁佢都冇，我都話咧，佢都係審慎，冇係好大幅加過喺個薪金度，佢就喺個花紅嗰度去發放，咁所以咧就係、是、變咗係舊年嗰個經濟狀態咧。就係即係同埋佢哋嘅業績咧係有特殊嘅地方嘅，咁就引發到咧就會睇到有一啲咁樣嘅情況咯。 嗯，嗱，周以平，我轉頭翻嚟再問多你兩句好嗎？傾多一陣， 好 啊，好啊，轉頭翻嚟再打俾你。周以平咧就係、是、人力資源顧問，講到今次就係尋日公布咗薪酬趨勢調查報告，薪酬趨勢總指標都係錄得正數嘅，扣除咗增薪嘅額之後咧，高級公務員嘅薪金咧就係、是、薪酬趨勢嗰個淨指標咧係7.26%，中層係4.55%。低層係2.04%，但係呢個都仲要考慮一籃子嘅因素先決定嗰個人工最後嘅變幅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張曼燕報道新聞。社交距離措施今日起進一步放寬，餐飲處所堂食時間延長至晚上12:00，宴會活動人數上限提升至120人，酒吧、酒館等處所重開。另外，市民在健身中心做運動時無需再戴口罩，但健身中心要符合換氣量要求。食物及衛生局呼籲相關處所負責人嚴格遵守相關防疫規例，繼續實施安心出行和疫苗通行證規定，顧客亦要遵守相關規例和限制，包括離開餐桌時不得飲食並必須佩戴口罩等。餐飲處所酒吧內禁止進行任何現場表演和跳舞活動。美股收市顯著下跌，道瓊斯指數跌超過1000點，納斯達克指數和標準普爾500指數跌4%至接近5%，受到零售股急跌拖累，而美國聯儲局主席鮑威爾的鷹派言論亦令大市進一步受壓。道指收市報31,490點，跌1,164點，跌幅近3.6%。納指收市報11,418點，跌566點，跌幅4.7%。標普500指數失守4000點，收市報3,923點，跌165點，跌幅4%。道指和標普500指數都創2020年6月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北韓過去一日新增超過26萬宗發燒病例，再多一人不治，累計超過197萬人發燒，累計63人死亡。朝中社報導，各級黨組織和緊急防疫單位召開會議，盡快糾正防疫工作中的缺陷和空隙，在全國範圍增設隔離病房，居家隔離人員與日俱增，為阻斷疫情傳播和感染，需要進一步加強消毒工作，緊急運送幾千噸鹽到平壤，用於消毒藥物生產。另外，南普醫療器具廠等保健部門加緊生產溫度計等醫療器具，供應全國各地。首都和其他藥廠投入生產戰鬥，生產對預防和治療惡性傳染病有效的注射液和傳統高麗藥等。科研單位不斷深化進一步具體查明疫情傳播途徑和原因，不斷補充治療指南內容的工作，科學規定合理的發燒患者隔離期和解除隔離標準。俄羅斯驅逐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外交人員，報復三國早前因為俄烏戰爭而驅逐俄方外交官。 俄羅斯外交部話將驅逐34名法國、27名西班牙同24名意大利外交人員。俄方強調呢啲國家嘅不友好舉動損害雙邊關係，三國都譴責俄方嘅行為。意大利總理德拉吉形容為敵對行為，將令透過和平途徑解決戰爭更加困難。另外，俄羅斯宣布關閉加拿大廣播公司莫斯科分社，並撤銷記者的簽證，回應加方禁制俄國國營電視台《今日俄羅斯》。日經平均指數報26,291點，跌62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5.46美元。卖出1,816.3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28.36，瑞士法郎0.987，加元1.287，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4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由于路面有障碍物，竹园嘅崇华街去凤德村方向，近住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咧，需要全线封闭啊。咁影响到而家云华街啦，同埋双凤街咧就比较挤塞。咁重复多次啦，就系竹园嘅崇华街去凤德村方向，近住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一段啦，受障碍物影响，需要全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云华街同埋双凤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着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着伟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着安秀道。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一段车多，车龙就在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慢车，龙尾在白石角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可以到内地升读大学？ 嗰阵冇谂过自己对英文，有本嗰啲内地招生计划嘅书咧，上面就系写住要求中英文要二，跟住数学通识攞一，选修科就攞二。 唔该晒正在就读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二年级李楚乔嘅分享。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摘星之路》。主持钟杰良、钟慧华，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2022年5月19日，公务员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布，介乎2.04%至7.26%。 新增329宗确诊，多个食肆感染群组持续扩大。 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实施。 芬兰和瑞典正式递交加入北约申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三十八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先讲强制检测公告啊。坚尼地城西环村西苑台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啦。另一则嘅强制检测公告咧，就系观塘安泰村安泰村坚尼呢一个嘅就系有关于坚尼地城嘅西环村西苑台嘅居民嘅呢一个强制检测公告，咁大家留意啦。另外头先有关于呢个公务员薪酬趋势调查。正指標方面，高中低層公務員就是分別是 7.26%、 4.55% 和 2.04%， 這個都是其中一個考慮薪酬調整的指標來的。另外剛才也提到有很多考慮的因素，包括一些經濟情況、政府的財政狀況、生活費用變動、公務員士氣和職方對於薪酬調整的要求等等。剛才我們同到華聯會的代表和人力資源顧問都講到有關於今次這個薪酬趨勢正指標的一些看法，和私人市場那個的一些差距他們看到是怎樣。你們又講一下你的看法，18723111 18723111。另外就想跟大家講一下有關於近日的疫情，329宗昨天的新冠確診，其中這個爆疫的西環村西苑台6日之內是兩度是被圍封強檢的。衛生防護中心就公布那一度的一些患者的病毒基因排序和上環星月樓的個案高度相似，估計出現一些超級傳播。星月樓來講，昨天就再多6名的染疫人士，累計就是有70人在這個相關的群組，包括60名的食客和有10名的職員。見到衛生防護中心首席醫生歐嘉榮都說，染疫的食客在爆疫當晚的三樓用膳座位分布很散，但是當晚同層幾乎大部分的餐台都有人是染疫的，估計當時或許是有超級傳播者，加上通風不理想導致部分的死角位空氣不流通等等的環境因素，估計因此是造成傳播的。講到在一些食肆通風的情況，我想請一位嘉賓和我們傾下食肆換氣量規定工作小組主席袁柏良。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袁柏良。剛才講到其中這個星月樓，衛生防護中心都提到說食肆有些通風不理想，有些空氣流動的死角位的情況，一些環境的因素的。但現在其實食肆我見到有譬如每個鐘頭有6次換氣量的要求啦，又或者話一啲指定空氣淨化設備要做替代等等啦，呢一啲嘅規定嘅咯。點樣評估？點解呢啲咁嘅食肆仲有一啲嘅群組式嘅爆發咧？又 嗱，我哋而家睇翻咧，我哋喺4月21日咧，政府放寬咗個社交距離啦，嗰啲食肆四人一台啊咁樣。咁但係我哋睇到萬多間食肆咧，而家睇到都係有幾個群組啦。咁你話多唔多？咁一宗都嫌多啦，當然。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喺星月樓呢個個案咧，其實我哋小組咧嚟緊會開會睇睇處方檢視咗一啲數據俾我哋睇睇。咁其實我哋初步睇到個都係可能有啲特別嘅情況出現，譬如嗰個通風可能係有啲問題。咁點解咁講呢？其實好多食肆呢喺一個疫情期間呢，其實佢好多機組呢，或者佢個嗰個飲食處所呢，可能都關咗門啦，或者係一啲局部嘅開放啦，咁變咗裏面嘅空調機組呢，可能係咪有啲損壞呀，或者開得唔足呀，呢個都要審視一下㗎其實。 但空氣流動出現死角位，或者有一啲嘅換氣量不足嘅情況啦，一啲通風唔理想嘅情況啦，喺食肆就算係咪再做多啲嘅規定，或者一啲機件上面嘅設置，都難以避免嘅呢方面。 其實而家喺因為嗱疫情而家暫時嚟講咧，有啲專家講咧喺一個即係可控情況下啦，咁政府亦都提出咗再度放寬嘅社交距離，但係唔係代表咧呢、這個傳染病咧係個傳染率係降低嘅。咁但係咧就因為有相應措施咧 是要跟從的，所以我覺得就是說所有措施呢都要是譬如在食客啊同埋嗰個處所負責人呢都要作出自律的工作，咁當然處方會加強巡查啦，咁換氣量其實嚟講，我哋喺直至舊年嘅12月呢，我哋就小組做咗報告啦，其實我哋發覺呢嗰六次換氣量呢喺有53個場所有19個染疫病人出現呢都冇狂早出現過嘅，咁所以當時我哋睇到咧，嗰個換氣量咧應該都係可以穩妥嘅。咁但係就隨住個疫情爆發啦，咁跟住就即係已經都爆發得好緊要，亦都冇乜特別跟進。咁直至到而家放寬個社交距離，我哋睇到咧萬多食肆，而家我哋都即係都係唔理想啦嘅單都，咁但係都係唔係多。咁我哋都會小組會開會睇睇個情況點樣啦。譬如我哋最近見到幾個群組，譬如星月樓，咁我哋都係譬如呢、這個處方話咗可能一個通風嘅問題啦。咁另外觀塘一個嗰、那個所謂叫一個飲食嘅工場咧，佢牌照咧，其實佢又做咗試駕咁樣。咁呢個都要睇翻佢當時個通風設計。是咪滿足到個要求啦？ 你意思話再睇睇小組再睇睇嘅意思係係咪而家可能每小時換氣六次呢個頻率都要可能再增加或者有其他嘅措施要做，所以再睇睇係咩意思 咧？其實我哋睇睇就係睇下嗰個事件，譬如係咪通風不良，係咪機組冇開到？因為過往我哋睇到有啲情形咧，係譬如佢朝頭早唔係咁多人，有啲地方。咁啊，成個大場咧開咗部分，咁你開部分時候咧，整體嘅通風咧就會少咗。又或者啲機組咧，佢係喺落場嘅時候咧就熄咗，唔記得開，或者啲係一啲行嘅自動模式咧，咁熄咗又冇開到。咁我哋睇到就係一啲機件上運作操作上嘅問題，咁多於就係而家嗰個換氣量不足。咁當然啦，我哋都會睇睇呢啲個案。咁到底係咪有需要檢視嗰、那個通風換氣量啊？咁亦都聯同睇睇國際上，譬如有冇一啲新嘅標準出咗啦？ 頭先你話可能係啲機件上面嘅問題，可能係自動熄咗啊，或者係落場時間又開唔曬，咁呢個係就未必關個指引事，可能係個用家或者前線嗰啲食肆負責人要點樣用嗰個機器嘅問題喎、啊？呢、這個 係啊，冇錯。其實我都提到咧，其實。即係食客同埋嗰個食肆負責人都要自律咯，因為而家放寬咗就滿足到大家嘅訴求，咁但係其實個疫情即係嗰個病都仲喺度嘅嚇，咁變咗嚟講咧，就食客其實應該咧就係譬如接種疫苗啦，每台都要有指定人數啦，保持一個社交距離，同埋咧最重要就唔好除咗口罩去過台啦嚇，咁食肆負責人咧亦都要保持嗰、那個。通風系統嘅運作正常啦，咁都唔好喺營運嘅時候關機啦。咁最重要都係提醒員工要多加注意。咁亦都係作出啲保養啊、維修啊。咁如果最主要就係如果有問題嘅話咧，都請佢哋即係佢自己請咗嘅相關註冊承辦商去作一啲檢查或者一啲提問咁樣啊。 但正常佢哋開咗個機件咧，易唔易係監察到究竟個換氣量係咪每小時去到六次啊？咁係咪好容易判斷到咧？ 嗱，其實佢當時裝啲機或者係加大換氣量嘅時候咧，其實個機組一開咧就會自動開咗啦。咁呢個就係講嗰個，如果佢喺個機組做咗換氣量嘅話，一開就其實已經校咗，就應該就喺個換氣量啦。咁另外，如果你用個替補方案裝一啲空氣清新機咧，其實有啲指示燈嘅嚇，有啲機最好就買啲有指示燈嘅，一開就可以睇到啦嚇。譬如我自己去啲食肆，我都係察覺到有啲喺落場嘅時候真係會熄咗咯嚇。咁唔可能唔係專登熄嘅。因為可能都係因為落咗場咁啊，亦都唔需要開住咁樣啦嚇，咁所以都係在需要嘅食肆嗰啲負責人咧，就提醒啲員工啊，或者加強巡查咯嚇。如果掛一漏慢咗咧，就影響咗食客啦，不特止自己嘅場所可能要關閉添。如果有一個傳播嘅出現嘅話， 頭先你特別提到，譬如食客就要打齊針啊，或者都自己注意喺即係食肆入邊嘅情況啦。咁而一啲食肆嘅負責人就係即係按一個嘅規矩去做好曬一啲嘅即係通風設備啊，同埋係即係點樣運作佢啊咁。但我就想知道咧喺 即係個食肆嘅環境，就算你做好曬呢啲措施，係咪仍然係有一啲嘅角落位啊？或者因為嗰個成個食肆嘅環境啊、形狀啊，係會有一啲嘅所謂嘅死角位出現，而呢啲係無論如何點整都冇辦法避免到嘅。 其實咧，就幾個死角位咧，其實好多食肆即係如果你擺得太密咧，即係會形成一啲死角位咯。即係有好多時啲食肆就唔我諗因為都係商業上嘅考慮啦。咁有啲係擺得密咗啲啦，咁亦都，但我唔係話所有食肆都係咁啊。咁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擺得啲位置比較密啊，或者貼角咧，咁有啲機會係冇咁好嘅通風。但係其實你唔好忘記咧，我哋依個通風嘅設計咧，就係一個所謂叫做混合式嘅通風，即係其實將啲空氣大家混和咗。咁希望盡量做到呢樣嘢啦嚇。咁另外就佢唔係好似譬如所有室用一個層樓式嘅通風，一路由啲乾淨空氣推去啲混濁嘅空氣嘅地方啦。咁如果所謂叫做混合式 mixing airflow 咧，就應該就要盡量大家啲風可以令到佢可以混和啦。咁所以你一死位咧，就大家食肆要留意啦，就唔好擺太貼嗰啲台喺啲牆角嚇。 Okay. 作為一個顧客咧，究竟係要揾一個即係所謂通風嘅位啊，定係一個相對未必咁食風嘅位咧？因為其實所謂通風同食風可能係同一樣嘢嚟嘅。之前就譬如話喺啲抽氣扇嗰度咪揾到啲病毒嘅樣本嘅。 係。 咁究竟我係坐唔坐緊抽氣扇度好咧？又其實， 其實咧就如果。喺個冷氣空間咧，如果真係混合得好嘅話咧，其實吹埋啲風應該就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佢裏面嘅通風係不良嘅話，或者先風量不足咧，佢裏面啲污糟空氣咧就會喺度打滾。咁如果積聚得太犀利嘅時候，吹埋嚟始終係有問題嘅。所以在都係睇嗰個背景嘅通風係咪良好咯。如果佢係混合得好嘅，換氣換得好嘅話咧，就風吹埋嚟大概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咧就當然啦，有啲地方係唔係咁理想。我反而就話唔係吹風，係反而回風。有啲地方咧就係啲個中央冷氣咧就會翻去個風櫃嗰度。咁嗰度咧就相對嚟講咧就即係比較嗰啲風集中咗喺嗰個位置，譬如我自己揀嘅位置咧，我通常都會盡量唔會揀喺啲回風嘅位置。 會唔會難判斷咧？作為個客人，未必知邊度係 回風。客人就你可以，即係依個就都唔係話好大嘅坐地機組嘅，所以都大家都未必察覺得到嘅啊。咁我反而就係食客，其實你自己入到個食肆，即係好直接見到，如果係好逼嘅。或者好逼，或者你感覺到局促咧，咁不如就係話唔好暫時唔好幫襯住啦，或者遲啲再嚟啦，或者係選擇外賣咯。 Okay. 我覺得食客有選擇嘅呢、這個。 Okay. 好啊，唔該曬嚴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嚴柏良咧就係食肆換氣量規定工作小組主席，講到食肆一啲通風嘅情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有關於旅遊啊，其中咧一個非常之受香港人歡迎嘅一個旅遊地點啊，日本啊，咁啊就係星期二就宣布喺今個月內會試行容許一啲小型旅行團入境啦。首階段咧開放俾嚟自美國啦、澳洲啦、泰國啦同埋新加坡嘅旅客嘅，不過就唔包括香港。商經局長咧，邱騰華咧，尋日啊，就曾經同日本駐港總領事咧，係通過電話就話反映香港人熱切期盼重新外遊，咁啊，亦都話即係對方咧係承諾會將呢個信息咧係向日本政府嗰度反映嘅。啊，對於日本呢個重啟旅遊嘅計劃，雖然首階段未有香港啊，咁啊都想同一位嘉賓傾，旅議會主席徐王美倫，早晨。 早晨啊， 早晨，徐华美伦，可唔可以讲下最新日本呢、這个计划？你哋点睇啊？虽然第一阶段未包括香港啦，业界方面嘅反应系点？ 咁业界嘅方面咧，反应咧，咁当然好希望能够尽快启动生意啦。咁就多咗好多客人问嘅，查询确实好多嘅。咁但系你话因为确实香港亦都唔系包起第一轮嘅地区啦。咁我哋依家即係阿邱局長又好，我哋業界好咧，我哋都係繼續希望能夠香港能夠喺第二輪嗰方面嘅地區咧係包括在內啦。咁過往咧，但係我哋睇到咧，就係、是、登記去呢、這個日本嘅旅行團咧，又唔係因為咁樣特別多嘅。我諗因為大家都知道係未可以成行啦，咁所以如果喺我哋登記團隊去銷售方面咧。就冇特別多， 咁但係查詢就真係確實好多嘅。咁我哋業界嘅朋友呢都係有準備㗎啦，因為查詢多嘛，咁所以啲客問我哋呢，咁我哋都一早做好準備呢，就係可以推廣有啲咩行程唔同啊，大概價錢點樣樣啊，就只不過係一個即係預算嘅啫，大家都係。 嗯嗯，係咪你哋嚟緊都會同日本觀光協會嗰度會傾呢一方面，係咪可以譬如第二階段爭取快啲，或者係包括香港會在第二階段咁，同埋你頭先話業界準備方面啦，同時你都提到話登記嘅呢啲團唔多，有幾多旅行社登記有呢啲團嚟嘅？ 嗱，過往咧喺三個月咧，我哋睇翻個記錄咧，大概都係15间到嘅會員公司登記一啲行程，係唔止係日本嘅，即係其他嘅地區都有嘅。 嗯，你自己估頭先話日本觀光協會嗰度咧，咁嗰度係幾時會再傾，定係仲傾緊啊？ 啊，嗰個咧，依家我哋都係約緊，咁大概如果約到，大概係下個禮拜嘅事咯。 嗯，嗱，而家就算如果真係第二階段咧，係可以有啲小型旅行團啦入境去到日本啦，就算包括香港份啦，係咪都係你估計都會以一個配額形式係去做？如果配額嘅話，即可能旅行社要自己分嘅咯，呢個點處理咧？又 嗱，呢個就真係複雜嘅。咁我相信都係嘅，因為即係嗱，譬如第一階段我哋睇到其他國家啦，個做法咧確實都係佢要。嗰、那個導遊全程跟住啦，咁又指定行程啦，咁所以我相信就算第二階段都好可能係咁樣樣嘅模式啦。咁如果真係分到個 quota 喺香港咧，咁就我諗似乎就睇下日本方面有乜嘢嘅即係指示或者佢哋嘅要求咯。咁然後我哋喺香港再配合點樣樣做咯。 嗯。你自己估計客人方面又係咪都可能要做簽證啊？或者業界方面頭先話準備緊啦，團費方面同疫情之前比又可唔可以即係話升幅會去咗幾多咧？呢一啲首階段嘅小型團， 我相信咧，因為首階段嘅小型團咧，升幅係會比以往有嘅，因為點解咧？你小型團嘅時候咧，你相對去分擔嗰個導遊，最主要咧係分擔個導遊咧。同埋個車嘅費用係比較多咯，咁你話會唔會升幅幾多咧？咁似乎如果一般嚇，我見即係我哋嘅業界嘅朋友咧，有一啲推廣嘅，佢哋喺佢自己網頁上邊咧，都已經比疫情前嘅旅行團咧係見到稍微咧係升幅5% 嘅。咁但係一啲小型嘅旅行團咧，我相信即係個人數如果係真係好小型嘅，可能係10个咁樣樣咧。如果一個團咧，相對係比一般嘅團費咧，起碼係高出10% 咯。 嗯，你自己估計係咪都要簽證啊？可能 簽證咧，我相信咧就睇下佢個簽證嘅模式係點樣樣，即係佢又唔一定係一個簽證，但係會唔會好似以前咁樣樣完全我哋加特區護照就唔使簽證咧？就可能會好似有個名單咁樣要。要俾佢，我又唔覺得未收到話係一個要簽證咯。 嗯，另外而家日本好似就 誇張。 O、okay. K， 另外而家日本係咪好似話唔承認科興疫苗，就淨係承認復必泰？亦都係最少要打3针咁，係咪有啲咁嘅講法？據你哋同佢哋接觸，如果咁嘅，會唔會影響呢啲小型團嘅客人去唔去報咧？又 我哋睇到一啲資料咧，依家佢要求。依家第一階段嘅國家咧，佢都係有咁嘅要求，其中科興嘅唔包括嗰6种佢哋認可嘅疫苗啦。咁呢個咧，我哋都會同佢反映咧，希望能夠接受埋科興咯，因為香港喺呢個科興嘅注射都唔少噶嘛，咁就唔希望能夠即係阻礙到一啲打咗科興嘅市民嘅去日本嘅。旅 游咯，另外除咗讲日本重启旅游计划之外本地游，4月20几号开始就放宽翻啦，咁可以30人有得，如果去到100人咧，就要即系做快测嘅，所有嘅旅客都点睇啊？而家嗰个反应如何啊？喺本地游方面， 个反应算唔错噶啦，我哋啱啱一开始登记咧，大概系啱啱到今天好似差唔多一个月啦，咁已经系有超过500间旅行社登记，咁而喺呢個啱啱開始上個月做嘅時候咧，到上個禮拜咧，我哋已經初步估計咧有超過400个團出發啦。咁所以如果按咁嘅數字睇咧，咁我哋都覺得係幾理想嘅。 對旅遊業界呢一個嘅生意幫助係幾多 就我哋都系咁样样啦，真系有个启动咯。咁如果你话真，因为大家都知道啦，我哋管理人嘅团制都系徘徊喺100到，可能去一啲比较海岛嘅游系去到300-400嘅价位咧。咁其实那个利润咧真系好低好低，即系咁，所以变咗咧系只系能够维持我哋一啲员工、导游啊、司机啊，即系有公开嘅啫。咁至于旅行者嘅收入系咪？即系能够有一个我哋理解一个业务嘅复苏咧，呢个绝对唔会咯。 但系呢啲本地游嘅受欢迎程度会唔会随住其他社交距离开放系慢慢会减少？你自己观察到？ 我谂其实喺见我又觉得未必减少到嘅。譬如我哋前日开嗰个想旅游咧，咁喺第三轮嘅第一批150间咧。都在兩日內都爆炸的、 okay. 但是我們留意到呢，在第二階段的社交距離開放呢，因為它隨著個疫苗護照的要求，我們看到呢在六月 的報名的情況呢、是有少少會慢了一點 的、okay. 好啊、 所以變成隨著打針可能會好一點的情況。 好啊，謝謝徐太。徐王美倫就是旅遊業議會主席來的，講到關於日本重啟旅遊計劃，你自己怎麼看呢？雖然第一階段不包括香港，另外本地遊歡迎大家1872311打力。 一年一度的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昨日公布调查结果，高中低层公务员薪酬趋势正指标全部都是正数，介乎 2.04%-7.26%。委员会下个星期三再举行会议决定是否确认报告。委员会今次的调查涵盖111间私人公司、130,000个雇员，计算雇员基本薪金和额外薪金调整。面对经济未完全复苏，薪酬趋势指标就录得正数。调查委员会主席李联辉话，调查收集过去一年私人市场相关数据，有80%+公司在这一年提升雇员基本薪金，大约60%公司今年2月前决定加薪。他又提到，大约51%的公司去年增加花红等额外薪金，估计因为过去一年高层人员流动大，不少公司为了挽留人才而上调额外薪酬。信播报道。 《東方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有人力資源顧問就指調查結果驚人，脫離市場現實，可謂超離地。有學者就話，而家經濟差，失業率高企，基層市民需要勒緊褲頭過活，加薪令到市民反感，再加上公務員抗疫期間表現不佳，尤其是高層官員出錯多，反而加幅最高，容易令低中層公務員士氣不振。如果政府有政治智慧，就不應該加薪。《東方日報》報導。 文汇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新冠病毒确诊个案329宗，卫生防护中心正系调查的4个感染群组都是有新增个案，其中星月楼已经累计70人感染，怀疑出现超级传播者。防护中心对各个群组进行全基因分析，证实星月楼群组和早前西环村西苑台的群组高度相似，有一个星月楼确诊员工家住西苑台，但是病毒量低，不符合超级传播者的特征。由于这里的污水样本病毒量高，政府昨日再度围封。文汇报报道。 明报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有家庭成员几乎全家染疫，但有个别家庭成员就幸免。英国研究发现，曾经感染其他人类冠状病毒的康复者，体内记忆 T 细胞对原始新冠病毒的免疫反应比较高，可以构成交叉免疫反应，或者有助预防感染新冠病毒。有兒科醫生關注，過去兩年家長非常注重衛生，以致兒童較少接觸其他冠狀病毒，不但缺乏對新冠病毒的交叉免疫，長遠對其他病毒例如流感的免疫反應亦都會較弱。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科技大学校长唯一候选人是上个月卸任副校长的知名神经生物学家叶玉如。科大校董会主席廖长成昨日证实，校长轮选委员会已经向校董会推荐叶玉如接替现任科大校长史维，并且安排他听日透过网上会议面见校内持份者，下午校董会开会讨论他的任命。如果顺利通过，叶玉如将会成为科大创校以来 嚟第一位女校长。星岛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市建局观塘裕民坊的商业重建项目受到疫情拖累，需要再押后招标。记者获悉，由原定的2026年竣工，需要押后到2028年。有區議員就斥責市建局沒有主動公佈，令到地皮要繼續曬太陽，批評閉門造車。市建局最新回覆說，局方現正調整規劃細節，預計今年年中向城規會提交修訂申請，預計完成招標之後會延遲到明年第二季開展工程。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星岛的社论说，各级公务员薪酬趋势总指标都是意外地录得正数。有人力资源顾问质疑，结果同市场现实脱节，调查结果出现这么大的落差，可能同选择的调查机构受疫情影响较少有关，当局有必要检讨调查机制，以免引起争拗。星岛社论。 明報的社評就說，香港防疫從嚴影響外地高層管理人員在香港工作的意欲，部分大企業要大幅加薪吸引或者挽留人才。反觀資深公務員流失情況未算嚴重，社評說疫情因素影響了薪酬趨勢，調查結果參考價值，政府抗疫一敗塗地，高級公務員大幅加薪，除了容易惹肥上瘦下的批評，官尖亦都比較差。明報社評。 經濟日報社評就說，放寬第二階段社交距離措施前夕，新冠病毒繁殖率突破一，意味新症的走勢止跌回升。社評說，維持放寬勢頭對穩住經濟民情至關重要，當局要設法谷針，勤加執法，竭力減少傳播，兼為應對疫情反彈做足萬全預案，市民亦都要盡量配合防疫，絕對不能夠掉以輕心。经济日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今个月底香港将会落实第二阶段疫苗通行证政策，进入指定处所必须打齐三针，但目前仲有100万名到期应该打第三针的人仍然未打针，他们出行受到限制事小，影响到香港抗疫大局事大。趁着目前疫情缓和，特区政府必须千方百计谷针，市民更加要密切配合，否则复常之路随时可能中断。大公报社评。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和封路的地方了。在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对出。重复多次，就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在竹园的崇华街，就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崇华街去凤德村方向，近住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一段要全线封闭的，一带比较挤塞。就是竹园的崇华街，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去凤德村方向，近住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一段要全线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咁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box 慢线啦，较早前有坏巴士阻路，坏巴士就已经拖走咗，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丽港城对开。就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Megabox 嘅慢线，坏巴士已经拖走咗，车龙排到丽港城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较早前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主要咧系后少少，近住三圣村至到屯门医院嗰。段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小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是后面现在主要就是三圣村至到新墟屯门医院那段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过了石门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兴田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 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开，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沥源村呢一段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沙角村云雀楼、牛池湾丰盛街纪律部队宿舍二座、天水围天耀二村耀泰楼、马鞍山盈海一期五座、将军澳广明苑广龙楼、广龙阁、石硖尾南山村南伟楼、长沙环元洲村元日楼、牛头角德宝花园 E 座和 F 座，和牛头角淘大花园 P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这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2022年5月19日，公务员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布，介乎2.04%至7.26%。 新增329宗确诊，多个食肆感染群组持续扩大。 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实施。 芬兰和瑞典正式递交加入北约申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而家咧長者醫療券咧就係年滿65歲啦，咁呢啲合資格嘅長者每年咧可以獲發醫療券嘅金額就係2000蚊嘅，咁亦都可以累積嘅，累積金額上限咧就係8000，咁啊每個年度就可以攞到醫療券嘅金額咧就會喺1月1日咧自動存入佢哋醫療券嘅户口入面嘅。見到有議員喺立法會嘅質詢咧都問到有關於而家嘅醫療券係咪可以擴大適用嘅範圍咧，而醫療券用家嘅年齡層又係咪可以就擴闊啲咧？未必係。要年满65岁咧，咁嗱，整体情况，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颜文宇，早晨。 早晨，小立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颜文宇，可唔可以讲下你？你系咪开咗个收音机？因为有少少回音添。 冇啊。 OK， 而家 OK 好。有冇听到咧？就话有啲意见都话，即係認為啦，即係政府係可以擴大醫療券嘅適用範圍，同埋啲用家嘅年齡層嘅。你自己係咪都有啲咁嘅睇法？點樣擴大啊？你諗住？ 第一咧，我哋覺得嗰個適用範圍咧係應該擴大嘅，可以去到譬如話係日間手術啦，甚至乎而家政府大力推動嘅60科技產品，係咪好多長者都睇完嗰啲展覽、睇完嗰啲產品之後，發現真係好幫助到佢哋嗰個長者嘅生活，係可以改善嗰生活質素。但係嗰個租定係買都好啦，其實都比較貴。咁好多長者同我哋講，係咪可以用醫療券去即係租或者買呢一啲樂齡科技產品咧？咁但係而家唔得噶嘛。咁既然政府一方面你又大力去推動，咁但係醫療券又不適用。咁呢一個咧係我哋想即係希望將個範圍擴大嘅。至於年齡層咧，就係我講咗好多年。第一咧，我希望12歲以下嘅小朋友咧都可以有兒童醫療券。每年2000蚊，而其他嘅成年人、非長者嘅成年人咧，就每年1000蚊。咁之後咧，就同住嘅家人，真係屋政又好，或者而家譬如參考在職家庭津貼嘅安排都好咧，成個住户咁計，你就去共用呢一個嘅醫療券嘅資助金額。因為大家都知道，譬如你小朋友睇醫生睇一次都講緊幾百蚊，通常每一次小朋友病咧都睇2-3次先得嘅。咁其實嗰個醫療券咧，其實都係資助去。一次兩次到嘅醫療開支， 咁喺基層家庭嚟講咧，呢、這個醫療嘅負擔咧，的確係造成佢一個好沉重嘅壓力。 先讲话医疗券的使用范围啊，头先你提到话，譬如日间手术啊，譬如一啲乐灵科技啊等等啲租买乐灵科技嘅情况都可以用到。不过政府就话，佢嘅讲法咧就话确保资源咧用得其所，并且防止滥用，所以计划就唔容许呢啲情况嘅。咁你自己同唔同意用喺譬如乐灵科技嚟讲就系一种滥用嘅情况啦？而如果即系而家每年系2000蚊即系医疗券啊嘛。亦都容許用在呢啲樂齡科技度，變咗長者日後會唔會又少咗或者少咗啲空間可以用喺即係睇醫生嗰度咧？咁點睇咧？又 我覺得呢一個選擇你就交翻俾長者自己決定啊嘛，即係你冇理由喺呢樣唔得嗰樣唔得，淨係準睇醫生配眼鏡先得，咁呢個唔合理嘅，因為大部分嘅樂齡科技產品其實都係做緊預防。嘅一個作用嘛，就係、是、防止佢嚇喺生活上一啲嘅唔方便，或者係透過啲科技產品，讓到長者更加掌握自己嘅身體健康狀況。所以我覺得你既然係一個咁嘅產品出咗嚟，點解唔可以用醫療券俾一個選擇，長者自己去揀呢？按另一個更加明顯的例子啊，譬如白內障手術啦，而家你都唔可以用醫療券去做噶。咁白內障手術係咪唔係醫療範範圍啊？肯定唔係啦，咁呢個就我琴日喺口頭質詢度講，係咪可以擴大到去日間手術都可以用咧？咁我覺得呢一啲都係政府要諗諗咯，我睇唔到擴大咗個範圍之後就會變成係濫用咯。 但而家譬如你頭先講到呢啲日間手術或者樂齡科技，有需要嘅人士要用，有冇任何嘅資助可以申請嘅？ 而家基本上咧就要睇政府主要會點啦。佢有陣時咧，譬如我以白內障為例啦，咁有一啲公營醫療等得太耐咧，佢都會透過公私營醫療協作計劃嘅資助去私家度睇嘅。但個問題係你知道咗之後，你都係唔夠俾嘅嘛條數，係嘛？大約應該係資助一半或者六成嘅開支左右。咁剩落嚟嘅四成，講緊都幾千蚊嘅。咁嗰幾千蚊係咪一隻眼喎？兩隻眼就成萬蚊嘅啦。咁長者點解唔可以用醫療券啊？俾埋嗰餘下嘅部分咧，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嚇、基層長者嗰個生活已經好艱難，點樣攞到幾千蚊出嚟去做白內障？咁你整到個情況就係點咧？啲長者就唔整咯，就唔連呢個手術都唔去做咯，繼續任由呢個疾病繼續影響佢嘅身體狀態咯。咁所以呢個我相信都唔係特區政府想啊。咁所以民建聯一直以嚟就希望將個適用範圍係擴大，令到長者係有更加多嘅選擇。揀取最適合自己嘅醫療需要。 頭先你話年齡方面可以醫療券嘅，可以係長者之外啦，兒童都可以係有醫療券啦，其他啲非長者嘅成年人都可以有醫療券，不過今日可能少啲咁。我見到陳肇始局長啦，食物及衛生局局長，佢就提到話，如果為其他年齡組別咧設呢個醫療券嘅建議，可能會導致整個資助模式過於零散同複雜，亦都話容易出現濫用嘅咁。點睇佢呢個講法咧？係咪太零散複雜咧？真係？ 我就睇唔到點樣零散同複雜，我啊覺得仲簡單。你啊，第一你又唔需要分嚇咩階層、咩年齡，因為你如果跟我個倡議嘅話咧，你就變成全民都有醫療券啦嘛。第二咧，我琴日都喺立法會同阿陳肇始講，我希望佢用另一個角度去諗。而家呢一班嘅市民去邊度睇醫生咧？呢班基層嘅市民冇醫療券嘅資助之下，佢就去咗排急症室，去普通科門診嗰度排隊睇醫生。而家政府去補貼每一個公營醫療嘅門診都要用咗400蚊嘅嘛，咁點解唔可以將呢個資源係擺落個醫療券嗰度，讓到公營醫療嘅壓力，無論係軟件、硬件、人手，都可以有一定程度嘅舒緩。第二，你亦都可以提升私營醫療嗰個效率啊嘛。咁所以用醫療券嘅方法咧，其實係將公營醫療嘅需求係轉到去私營醫療嗰度。咁樣做嘅話咧，公私營兩方面咧。那個效率都是有得提升嘛，咁所以我唔睇唔到有濫用有零散嘅問題，我就係覺得係特區政府唔肯做啫。 另外局長亦都提到話，正研究咧，將部分醫療券嘅金額咧係劃定咗用喺基層醫療嘅指定用途嘅，例如一啲健康風險評估啊、慢性疾病檢查啊、管理等等嘅咁。同唔同意咧？呢、這、一個所謂劃定做基層醫療係據你所知係而家現有譬如每年2000蚊嘅醫療券金額劃部分出嚟係做基層醫療，定係額外再有一部分係攞嚟做基層醫療咧？ 呢、這個 究竟是劃一部分是額外呢，這個就真的要看看局長去怎麼看、他說他任內會公佈嘛，那這個我就具體我就不清楚，但是 我自己這樣看，你搞得醫療券呢，其實你就是讓使用者，即是那班長者自己去揀一個最適合他身體狀況的醫療方案，如果有過多的限制，過多的劃分，要求他這塊錢你要怎麼用，這塊錢你又要這樣用的話呢，你變相就是令到他的選擇是越來越少的，那未必是適合每一個長者，那所以我希望局長在考慮這樣劃分之後，他自己說了一句了，會不會變成過於複雜呢，那反而他真的要想清楚。 但如果額外就沒有這個問題了，是不是即本身你本身係咯，你本身嗰啲繼續可以靈活地用啦，咁啊額外嗰部分專係做基層醫療用，你有冇爭取呢樣嘢咧？又 我希望就係係個金額加，但係我就唔希望會劃分佢點樣用，因為我覺得嗰個使用權咧，真係睇翻唔同嘅長者需要。有啲長者想做多幾次身體檢查，咁你唔可以俾佢做咩？有啲長者喂唔使喎，我年年都有，或者佢有其他嘅譬如醫療保險。或者有一啲人仲翻緊工嘅，公司有身體檢查已經做咗好多次噶啦，咁、你又要再俾佢，喂你又要再做，咁冇可能啊嘛，咁你倒不如將個資助金額就讓長者自己去揀，自己去決定，我覺得咁會比較合適咯。 家庭醫療券咧，你頭先就提咗少少嘅，不過我見政府都話，如果個即係醫療券係。可以是共用的時候呢，就可能會出現譬如兩夫婦其中一個就說留給另一半用，自己不捨得用，會不會可能出現這些情況呢？ 我覺得調回轉這樣看，兩公婆一向都是有商有量，在香港我們每個家庭大家都顧及家庭成員那個需要的，如果有另一個家庭成員比自己是更加有需要要用的醫療券的，為什麼不可以給他用呢？為什麼一定要這樣你一份我一份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本末倒置嘅諗法嚟嘅。既然佢係同住家人，佢所有嘅醫療開支用個家庭嚟計噶嘛，係咪？你同樣嘅，你諗下勞福局計所有嘅福利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綜援都係用家庭計噶啦。點解嚟到醫療券俾錢嘅時候就要分開計呢？呢個你就睇到，即係政府嘅思維係個個局都係唔一樣。 OK， 好啊，唔该晒阿文宇。阿文宇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讲到关于医疗券嘅，你自己又点睇咧？见到政府话研究啊，部分医疗券嘅金额划嚟咧，系专系用喺基层医疗嘅指定用途，你自己又同唔同意系咁样咧？1872311，有冯女士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你好，主持。 你好， 我又觉得咧，头先个嘉宾讲得太阔嗰啲咧，我哋啲市民又都要即系谂下啦吓。但如果你又讲翻真系长者嘅医疗券咧，我又觉得咧嗰个范畴咧真系好离谱咯。即系要嚟到长者买张轮椅都唔可以嘅，咁我又觉得真系你话连买保品之前都话得，系咪啊？验眼都得，咁你买张轮椅都唔得啊，买个助行器又唔得啊，咁样买张冲凉凳又唔得啦，买片片咁讲吓。啲老人家长期卧床要片片嗰啲都好贵嘅，好多嘢都其实好贵，因为应该医疗券可以适用嘅范畴嘅。你好似嗰啲压疮嗰啲烂肉嗰啲咧，你知唔知去嗰啲护理铺买一块嗰啲烂肉胶布，即系对护理有帮助嗰啲咧吓？嗰啲系几十蚊一块嘅。嗰啲幾十蚊一塊，即幾寸，可能三四寸、三寸乘四寸咁嘅啫，或者兩三寸嘅啫。買塊紗布都三四蚊一包仔嘅啫，點解醫療券都唔可以用咧？我真係唔明白。 OK， 唔該曬阿馮女士，希望話即係譬如買輪椅啊呢一啲護理上面嘅物品都可以用到喺醫療券個範疇入邊。仲有陳女士嘅早晨， 係早晨啊， 你好， 係啊， 請講， 小樂文係，我想講下咧。公務員加薪是分高低中層三級啦。我個人認為是合理咯，因為公務員動薪咗兩年啦，都希望加薪啦。同埋好似我哋作為私人機構做嘢，我哋成個月已經開始加薪啦，加到4%左右啦。同埋基本上公務員即係成個加薪嗰幅度同私人個機構，我覺得好似睇齊咁。 但係而家個幅度去到話7.26%，根據個政治 最低得2.幾。 同 埋我覺得加薪咧，一嚟咧可以對抗通脹啦，即係今朝個嘉賓都有講到咧，二嚟可以即係激發嗰個士氣咧，所以即係所謂食君之勞擔君之憂啦，即係公務員都係打工仔嚟噶嘛，即係你無論公務員或者私人機構咧，你打工仔好似年尾商量啊花紅同埋加薪都係，我覺得都係挽救人才嘅。 作為老闆是一定很明白這個道理的嘛。同埋呢即是雖然這兩年香港是經歷了是那個新冠肺炎，即是同埋個經濟低迷啦，但是適當的加薪我覺得是可以提升工作的效率咯。 市民一般譬如做私營機構對於這個加幅會不會都覺得太多，或者即是接受程度 未必，只不過是高官先就話加到百分之七啫，但你係一般嗰、那個係公務員打工仔都係得最低個都係二點幾啫嘛。 嗯， 同埋我覺得咧，特別係即係你而家係即係嗰個係而家係過渡到新一屆政府個公務員咧，佢哋都係要肩負就一定嗰個重任啦，即係都要為市民去做實事，同埋即係唔可以用金錢啊去衡量佢哋嗰個相等咯。我覺得係。 OK， 总之就觉得整体嚟讲都觉得系可以加人工嘅。陈女士嘅睇法就系咁。仲有杨小姐嘅早晨， 系、hey， 早晨你好啊， 早晨杨小姐，先讲系 系啊，我主要讲讲咧，而家公务员嘅架构里头咧，佢哋而家咧动身咗两年啦，咁而家响新嘅特首嘅领导之后咧，希望佢哋蓬勃更加为市民多啲服务啦，同埋咧真系响呢段时间早轮咧佢哋嘅喺嗰方面咧，都壓力都好大，但係咧有個別嗰啲公務員咧嘅操守作風又有啲係有啲問題，有啲瑕疵嘅。咁我希望咧喺呢方面嘅大改革之下咧，佢哋能夠一一即係肅清翻嗰啲不良嘅作風咯，叫操守作風咯。咁、我覺得咧，而家社會上啊，一個疫情問題咧，有好多即係市民都有啲冇嘢做，有啲即係加薪嗰度更加唔使諗啦。咁但係咧喺呢方面咧，佢哋公務員兩面咧喺呢度都冇加到薪咧。咁我覺得喺通貨膨脹嗰方面咧，都係有些少蠶食咗咯。咁為咗使到公務員嘅隊伍裏頭咧增長佢哋嘅士氣咧，咁我覺得咧。在呢個段時間咧，佢哋加薪都係應該嘅，但係咧，嚟緊咧，公務員真係一定要認真為我哋市民多啲服務咯，因為我哋市民個期望都好大。喺呢個新一屆嘅特首領導之下咧，我冇希望佢哋更加改變自己嘅一切嘅作風，唔好嗰啲全部除掉咯。 OK， 好啊，唔該曬楊小姐嘅。講到公務員加薪，其中一個指標就係呢、這個公務員嘅薪酬趨勢嘅成指標啦。咁啊，而家就係、是。公务级公务员 7.26 啊，今日成日都讲紧啦。中层公务员就4.55%，低层公务员就2.04%。点睇？如果真系跟呢一个嘅参考指标去加幅咧，喺公务员嘅薪酬方面。另外有关于咧旅行啊，本地游方面啦，都头先讲到有关于另外就系日本重启一啲嘅小型旅行团可以入境嘅。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粉岭嘉盛县嘉耀阁嘅强制检测行动，朝早大约8:00完成，有大约1415人接受检测，发现3宗阳性检测个案，同埋7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亦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608户，當中79户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堅尼地城西環村西院台早上完成強制檢測行動，有大約270人接受檢測，發現1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亦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110户，當中5户無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美國白宮表示，總統拜登的女兒阿什利對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白宮表示，阿什利原本計劃在今個星期和第一夫人吉爾一同前往拉丁美洲，目前已經放棄出訪。白宮又說拜登不是阿什利的密切接觸者，兩人大約一星期沒有見面。美國總統拜登引用國防生產法賦予的緊急權力，提高嬰幼兒配方奶粉產量，同時下令使用軍方運輸機運送進口奶粉以緩解供應短缺。 白宮在聲明中表示，新措施將令美國國內嬰幼兒奶粉生產商能夠獲得所需的原材料，並加快國外庫存的運輸。拜登又宣布將從其他國家運送奶粉供應美國市場。拜登在社交網站說，了解到全國各地的父母都為找到足夠的嬰幼兒配方奶粉而擔憂，作為父母和祖父母，他了解到他們正面對幾大的壓力。他引用國防生產法是為了確保生產商獲得必需的原材料，在國內生產安全健康的嬰幼兒配方奶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07点，跌了537点，成交金额11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6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08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0元，跌25.6；美团164.9，跌7.1；京东集团199.5，跌咗7.98仙6；阿里巴巴84.65，跌5.35；政府绿债2505系报99.8。中海油10.82，跌2.6；友邦保险77.35，友邦保险是77.4，跌7；建设银行5.44，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28.49，瑞士法郎0.987，加元1.287，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4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6255点，跌655点。港金报1698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5.29美元，卖出1815.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葵涌道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对出。重复多次，就系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对出。喺竹园嘅崇华街咧，就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崇华街去凤德村方向，近住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一段咧，仲系需要全线封闭，一带挤塞。就系竹园嘅崇华街，因为路面有障碍物，崇华街去凤德村方向，近住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一段全线封闭，一带比较挤塞。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署，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的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和富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兴田村，加士居道 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葵涌的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跟住和宜合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光辉围对开。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罗乃圈。我觉得咧，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一方面，佢一个好老师，佢又是我的好朋友。更加重要的，佢是我的好同伴。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各位同学，知唔知港元系同世界边种货币挂钩噶？ 人民币。 梗系唔系啦，系美元。 醒目，咁你又知唔知货币政策系边个制定嘅？ 我知，财神佢派利是嘅。 有冇保答？ 香港政府。 冇错啦，基本法讲明香港政府系可以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嘅。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110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经营自由，并依法进行管理和监督。除了联系汇率之外，香港金融政策是促进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体系的稳定和健全，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包括维持和发展香港的金融基建以及管理外汇基金。这些政策是保持香港经济的繁荣稳定的。 补充翻，联系汇率制度由1983年开始实施，一直维持到今日。之后货币政策会点改变，政府是可以自行决定的。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2022年5月19日，公务员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布，介乎 2.04% 至 7.26%。 新增329宗确诊，多个食肆感染群组持续扩大。 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今日起实施。 芬兰和瑞典正式递交加入北约申请。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先讲一则强制检测公告，观塘安泰邨景泰楼、坚尼地城西环邨西苑台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可以在指定出口离开的。刚才讲到有关于医疗券，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有议员就提到说，是不是医疗券的使用范围，譬如可以用在一些乐龄科技产品等等，还有年龄层方面，是不是一定要年满65岁先至系攞到呢个医疗券咧？咁佢哋觉得可以扩大啲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啊！有杜太，早晨。 系早晨，我都系想讲讲医疗券咧。咁其实咧，我觉得系应该夫妇可以合并用咯。就算即系譬如太太都未够65岁，但系丈夫已经系65岁以上嘅咧，咁其实系即系两夫妇可以应该合并嚟用，因为通常丈夫可能 睇醫生嘅機會係少啲嘅。咁女人咧，通常可能多啲機會睇醫生，咁可能2000蚊根本就已經好快速用曬㗎啦。咁點解唔可以話夫婦合併嚟用咧？加上政府即係呢啲筆數已經係即係已出之物嚟㗎啦，咁樣咁好過啲人拎去買埋啲咩心容海味啊嗰啲嚟到。其實嘥咗呢啲咁嘅資源咯。 但如果成家用咧，因為有議員有提到，係咪可以變成一個家庭醫療券啦？除咗兩夫婦之外，譬如其他家庭成員啲仔女咁又得唔得咧？ 其實就都唔係話唔得嘅，不過睇下有冇咩即係需要咯。因為老人家通常都會病痛多啲，需要睇醫生多啲嘅，咁就 OK 好啊。唔該曬杜太，多謝你。杜太咧都係講到有關於醫療券，睇下可以兩公婆係一齊用啦。有關於醫療券呢方面，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禮拜四起啊，即係今日咧就係第二階段嘅即係社交距離措施嘅放寬啦。咁除咗話食肆可以去到午夜12点啊，营业时间，酒吧嚟讲都系可以营业到去凌晨2点，最多4人一台。另外有啲表列处所咧都系开翻噶，咁啊，譬如卡拉 OK 啦、麻雀馆啦、派对房间都系包括喺其中噶。又同派对房间一啲经营者同我哋倾下，香港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早晨。 系早晨，早晨，你好，主持。 早晨，林汉贤。第二阶段呢一个嘅社交距离措施放宽咧，你哋就系其中一个叫做受惠翻啦。喺业界嚟讲，你哋有啲咩准备啊？重开翻派对房间？ 其实佢公布咗我哋嗰个第二阶段重开嘅日期就系今日啦。咁我哋一收到呢个消息咧，其实已经即刻准备噶啦。咁好彩就今次已经有经验，因为佢就即系成个疫情之间就唔系停我哋，净系得今次啦，之前都停过啦。咁所以啲时间啊，或者啲准备功夫啊，我哋都啲行家都即系有晒啲以往嘅一啲经验。咁我哋今次就都系跟翻政府嗰、那个防疫个政策嘅规例啦，譬如每个房间每个分隔空间最多8个人啦，个营业时间啦，员工个打针要求啦，甚至乎场内嘅一啲设施嘅清洁啊，等等呢方面咧，或者一啲宣传或者一啲场地嘅告示啊，咁我哋都准备得7788噶啦，系啦，咁因为今日就要复业，咁一开翻之后，即系一宣布咗重开之后，都开始个查询量都系好明显咁增加咗嘅。 我见因为你头先都提到话人数有限制8个人啦，但过往派对房间嘅一个好处就系可以容纳好多人啊嘛，地方够大啊嘛，咁点样处理啊？你哋呢一个有冇啲乜嘢特别嘅应对咧？ 其實坊間咧就真係有唔同形形色色嘅 party room 嘅，咁有啲 party room 咧就主打一啲細型嘅包場，或者包廂咁樣樣，咁講緊可能有啲係去到2-3人嘅 party room， 而家細細間咁樣，至到即係細嗰啲啦，至到6-7个人分房嗰啲咧，咁都有嘅。咁大嗰啲咧，咁就可能今次嘅準備就功夫就要多少少啦。例如有啲大場咧，以往淨係接一啲團體包場，可能30人起、40人起咁樣嗰啲咧，咁嗰啲就可能要設置翻一啲有分隔空間，咁樣變咗就可以將個容納人數可以即係配合翻政府嘅規例，8个人一個有效嘅分隔空間咁樣咯。 我見到你哋係咪話都要按規定做一啲清潔啦？頭先提到有冇話即係即係詳細有啲指引話究竟係點樣清潔啦？清潔到乜嘢程度啊？因為佢話喺每個預訂時段之前同之後都要做清潔消毒啊嘛。咁具體係要點嘅咧？同埋除咗話按呢啲嘅即係規矩之外，業界自己有冇一啲額外嘅防疫措施會做咧？ 其實個除咗按佢規矩之外咧，你講緊佢本身嗰啲規條，其實佢都係照咁寫，咁就其實你點做法咧，就相對地係即係比較冇話好詳細咁列明，都比較模糊啲嘅。咁但係其實我哋業界咧，除咗都要配合翻政府嘅規例，其實我哋亦都同一時間要加強翻啲出邊嘅顧客對我哋呢、這個呢類處所嘅信心啦。因為唔單止其實係做俾政府睇噶嘛，真係為咗個疫情控制第一啦，第二就真係要令到啲客人係有信心揀翻我哋呢啲場地去 book。而家疫情咁犀利，即係起起伏伏咁樣樣，咁所以有好多場地咧，其實都額外做咗好多清潔工作嘅，例如真係揾一啲專業嘅清潔公司啦，唔同形式嘅，即係譬如有啲消毒公司啊，或者有啲做嗰啲 屠尘类似即系帮你杀菌嗰啲公司咧都有嘅，我听讲。咁就即系真系要参考翻每个场地嘅做法都唔同啦。但系其实大家都好担心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万一真系再有一个群组即系之前庆幸就系比较好早之前就有一个party room 嘅边度群组啦，系2019年嘅时候定2020年嘅时候。咁但系如果今次嘅话再发生多一次类似咁嘅群组咧，咁大家都会好担心咯。咁所以呢方面大家都做到好足嘅。 你哋系咪都有啲设施系谂住系唔开，咁希望可以减低有机会传播嘅风险？ 其实政府个规例咧，就例如有啲波波池嗰啲咧就唔可以开啦。咁另外就系、是譬如如果有啲场地系可以提供一啲即系外卖到会或者系一啲客人准备啲火锅材料或者系一啲宵夜食嘅，有啲户外嘅宵夜食嗰啲設備噶嘛，咁嗰啲場地咧，根據政府嘅主任咧，提供蒸汽類嘅即係食物嘅方法咧，其實嗰啲都唔開得嘅。咁所以如果受規矩嘅行家係一定要配合翻去做呢個動作咯。 頭先你都話即係都收到一啲人嘅查詢啊，實際預約嘅情況又係點咧？或者預計幾時嗰啲營業額可以去翻譬如第五波疫情之前咁？預計係點？ 我諗個查詢係好明顯，比起停業嘅時候咧係多咗好多嘅，即係一收到消息話我哋開翻，咁但係即係疫情就算停我哋嘅時候咧，其實都仲收到啲零星嘅查詢嘅，咁可能有啲客人唔太清楚啦，又或者可能有啲客人博大帽啦，咁我哋嘅做法就嗰陣時當然係reject 曬呢啲咁嘅查詢啦，咁但係所以一收到我通知我哋可以開翻嘅時候咧，除咗我哋自己本身即時嘅有一啲查詢問嚟緊呢啲月份嘅時候咧，我哋都主動聯絡翻之前查詢過嘅客人嘅，咁所以其實個查詢量係具體嚟講滿意嘅。咁如果你話比較翻疫情前啦，我唔好講話第五波前啦，因為真係都好難做一個比較。如果講翻真係疫情前嘅正常季節咧，我哋希望可以3个月內咧可以追翻50%-60% 嘅生意額咯。 OK， 好啊，唔該曬林漢賢，多謝你同我哋講咗關於派地房間喺而家可以開得翻嘅情況，佢哋各種嘅準備啊，或者一啲清潔嘅工作啊等等嘅。咁啊，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會唔會都喺開翻呢個第二階段嘅社交距離措施嘅時候，去一啲頭先提到譬如派地房間呢啲咁嘅場地咧，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另外咧，有關於咧就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咧，早前喺立法會嘅委員會咧上面咧就提到話。公署已經向12个網上平台咧發出咗200多份嘅一啲停止披露通知啦，都要求移除一啲起底嘅信息。咁啊，當中80%嘅信息已經係移除噶啦。亦都提到話，如果啲海外平台咧唔移除相關嘅信息咧，公署係會發出警告信啊，同埋向一啲海外對口單位咧係投訴嘅咁。另外近日就有消息就指啊，網上嘅平台啦 ，Telegram 啦，就被指有一啲嘅起底嘅情況，咁就話私隱公署咧就係正積極研究咧係引用呢一個嘅私隱條例咧，係停止或者限制市民咧去瀏覽Telegram 嘅咁。不過呢個都仍然係消息嚟嘅啫，咁詳細嘅情況係如果真係要即係停止一啲嘅網民去用呢一個嘅平台，技術上有幾困難咧，或者係要點樣做咧咁？電話旁邊有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早晨。 早晨啊，張學文。 早晨，方寶橋，可唔可以講下頭先我講到呢個情況？如果真係要停咗一啲市民或者限住一啲市民，唔可以再用呢、這個相關嘅平台 Telegram， 喺技術上係要點樣做？又困唔困難嘅咧？ 如果話要停咗呢、這個Telegram 咧，其實本身要睇究竟嗰、那個譬如話執法嘅機關咧，究竟想點樣做？而家就好似咁講啦，就話逐條文就可能叫佢逐條去刪除啦，咁樣啊，即係可能出信佢叫佢刪除啦。咁佢可能譬如呢個 Telegram 佢就話收電郵啦，咁你逐條去刪除。咁好啦，咁但係你即係睇落就聽，即係睇報道，我見到咁講就話新人有，你見到啲。好多都係咁噶，唔係淨係起底啊，好多啲披露好多嘢，啲你呢頭都係完，嗰頭又走出嚟咁樣，咁點算咧？咁所以就話有個即係政民就有個説法，就話要成個要去封鎖呢、這、一個Telegram 啦咁樣。咁問題就係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就喺技術層面睇呢件事咧，就話 要封鎖 Telegram， 因為首先要了解一個歷史先。Telegram 本身係一間本來係一間俄羅斯嘅公司嚟，咁當年咧就喺俄羅斯都幾出名，即係佢我諗唔知道用唔用到 WhatsApp 啦，總之就好多人用 Telegram 喺俄羅斯。咁去到2018年咧，俄羅斯政府就話要呢個 Telegram 交出呢一個加密金錢，因為我相信有好多。可能譬如反政府或者其他嘅對話咧，咁呢個政府俄羅斯政府就想攞到啊，咁就問佢攞咗加密金錢，佢唔肯俾，咁就開始就封殺佢。咁公司就而家就應該係一間BVI 註冊公司嚟嘅，即係英屬處女島啦。咁就佢個公司就居民就喺杜拜嘅，咁但係佢啲事務其實全世界都有。好啦，咁俄羅斯政府要封殺佢嘅時候咧，其實就佢其實我哋講佢喺個戰亂中度長大，呢間公司本來就係不斷被封殺，不斷喺度避，咁所以佢係不斷咁改變佢嗰、那個網絡嘅地址啊，即係佢唔係用一個啦，佢用好多個 IP address 去做啦，咁同埋不斷咁轉換啦，咁到最終喺俄羅斯要封殺佢嘅時候，其實咧結果咧就係因為佢係擺喺一啲大嘅平台，包括 Cloudflare 啊、Google 啊、Amazon 呢類咁樣嘅雲端平台咧。咁最終咧就係即係俄羅斯政府封殺佢，而佢不斷喺度轉咧。即係我簡單啲講個原理，就好似我用一個電話 number， 我成日都轉。咁你咧基本上你揾我咧，唔係揾我電話 number， 你查電話簿查我名，揾到我電話 number， 咁你揾到我咯。但係如果你用 ISP 去封鎖佢啲 IP 地址咧，其實就好似你封咗我電話 number， 但我轉咗 number， 你封鎖咗第二個。咁 end up 到最後，其實喺俄羅斯就發生咗一件事，就話令到。當地有好多公共服務咧，或者銀行服務係用唔到佢，政府就係封鎖。咁歷時兩年之後咧，2020年就放棄咗唔再封鎖呢個 Telegram， 其實就咁樣。咁所以我哋就喺度諗，究竟啊，如果香港係因為呢個起底事件而要封鎖呢個 Telegram， 喺技術層面我哋有冇能力做得到咧？這個我哋都要去，即係要去研究。不過就知道其實即係私隱專員即係嗰邊啲。即係因為啲同事啦，因為佢哋做呢個起底嘅，即係呢個起底要去通告呢啲唔同嘅平台咧，其實好忙好忙嘅，咁所以可能有人就獻計就話啊，希望就不一了百了封咗佢啦。咁但係我哋就喺度睇翻究竟其實喺嗰個技術層面有咪有可能做？因為你諗下，如果你俄羅斯政府都做唔到，其實我哋有冇可能做到呢、這個？我哋都係要去。即係我諗，即係相關嘅執法部門同埋啲技術嘅部門咧，都要研究呢個問題。即係我如果冇搞錯嘅話，其實早幾年都已經討論過一次嘅，亦都有相關部門研究過，不過最後都冇做到。咁所以都要睇下究竟而家係咪嗰個技術上嘅有提升到係真係做得到咯。 嗯，但如果真係頭先你話因為佢不停轉嗰啲 IP 嘅位置嚟，未必係封鎖到啦。如果要求嗰啲嘅譬如應用程式商店係下架個程式嘅。是不是就而家現有的用戶都會受到影響，定是不受影響的呢？已經下載了的話， 如果下載了的正常就沒有影響的，但是因為可能他譬如 Telegram 有些新的功能出來的時候，你沒辦法更新的時候可能就會有影響。當然如果 Android 都是自己下載的 APK， 即是裝個檔案落自己裝，那就也裝網頁版，咁封鎖咗有啲，我見有啲主碼琴日都講就話啊，你甚至乎封鎖咗都可以翻牆啦。咁就好多，其實用家嘅角度就做好多可以做嘅。咁如果我哋做咗咁多嘢之後，但係結果原來喺用家嘅層面有好多可以做得到嘅，咁點算咧咁樣？咁同我琴日都睇到一個報道就話其實Telegram 佢就自己就話覺得好驚訝，佢話其實佢哋係反對人哋起底嘅，咁佢話所以有乜嘢都。要寫電郵，不過你知啦，係呢啲公司都係咁樣講嘅，大公司都係話有乜嘢你就寫電郵俾我哋就會做噶啦。咁但係結果係可能真係太多啦，咁可能私隱專員公署嗰邊都要時間去做，所以我頭先就話佢哋應該都好忙嘅，不斷要去寫電郵俾佢哋，咁要佢咪咁樣處理到咧？同埋都唔係淨得香港係咁啦，我諗全世界其實所有呢一啲社交媒體平台都發生緊好多事嘅，即係你見到好多時有啲朋友話啊，我個account 又俾人 block 咗啊，跟住我不斷去問咗一個月都冇反應啊！即係其實你諗下，其實喺個世界上邊咧，每一個呢啲社交平台，每一日都發生緊數以千萬計嘅呢啲嘢，係數以千萬嘅投訴，咁所以可能處理要時間，結果就係好耐好耐咯，要搞。 嗯，即係所以你喺技術上嘅評估，覺得用一個封鎖嘅方式去封鎖 Telegram 嘅可能性係未必咁高，係咪咧？如果真係封鎖嘅話，對於香港嘅影響又係點樣咧？ 我覺得 都有人講，譬如話資訊自由各方面係咪會有啲影響咧？即係話呢啲跌，因為其實除咗 Telegram， 咁如果呢啲起底嘅人又走咗去第二啲平台，譬如去咗WhatsApp 啊，去咗 WeChat 啊，咁我到時係咪如果佢搞唔到，我哋又走去封鎖佢咧，擺咗個 Facebook 啊，咁呢啲我哋都要去考慮啦。咁同埋其實個問題係到最後係咪真係做得到呢個效果？嗱，頭先都講啦，如果我哋去封鎖嘅時候，其實俄羅斯政府點解會停手唔再做呢？因為個問題就當時佢哋發現原來佢喺封鎖，即係當然唔係淨係純粹不斷轉 IP address 咁簡單嘅，佢背後就好多技術喺度做，令到佢冇辦法封鎖。咁就反而唔用富居就封鎖咗一啲金融嘅網站，因為我頭先都講啦，如果你喺啲 Cloudflare 啊、Google、Amazon 呢啲雲端平台，其實好多人咧係用緊嚟做一個擺啲網站喺度嘅。咁如果你冒冒然去封鎖佢啲 IP 嘅話咧，就好容易封鎖咗第二啲啦。 但佢哋會同一個 IP 嘅咩？即係係咯。 有邊會重用嘅？因為啲 IP address 其實係不斷重用嘅，佢仲要不斷係，即係好似你譬如電話 number 你唔用，可能變咗第二個一樣嘅，係啦。咁所以重用嘅時候咪有機會，因為其實大家譬如你去乜嘢銀行好，咩政府網站好，其實你冇人會記住 IP address 嘅，個個都係淨係記住個網址。咁個網址其實你打落去嗰個瀏覽器嘅時候咧，其實係靠嗰、那個我哋所謂一個叫 DNS server。即係 DNS 嘅師傅，其實早似一本電話簿咁，佢就睇啦。究竟你呢個網站其實係幾多 IP， 咁佢咪去咯。其實你唔需要記住 IP， 但係喺封鎖嘅時候，通常都係封 IP， 就唔會封嗰個網站嘅。所以最終咧就有機會就會封咗第二啲嘢出嚟。 OK， 好啊，唔該曬方寶橋，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方寶橋咧就係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嚟嘅。有關於今次呢個嘅消息啦，我哋都有問翻私隱公署嗰方面嘅，佢哋就話唔會就個別嘅個案嘅執法行動咧作出評論，又話私隱公署咧會視乎有關嘅起底信息嘅數量啦，同埋頻密性啦，採取咧適當嘅執法行動嘅。呢個就係佢哋嘅相關回應嚟嘅。咁啊，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天氣。嘅情况，外面气温咧系25度，相对湿度54%。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嘅，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咧系有几阵骤雨嘅。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就系影响广东嘅东北季候风咧正逐渐缓和。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